霓虹来到相府，叫人去哄禀那门里急忙禀报了一声，那时忽听里边有人喧嚷，说丞相君旨要召见你， 闹重重，山庄落英

光，锣儿听我讲那筛呀、啊、这个铃儿听我讲那锅，那些知更的人的儿他沉睡如雷梦入了光呀，架上的金鸡不住的连声唱，千门开万户放，这才惊动了行路之人，急急忙忙打点着行囊，处理了店房，告奔了前边那一座村。小胖飘飘摇摇晃一晃啊，惊动了那水中的龙子，对对鸳鸯是不能当粮食儿忙啊，这才飞过了那羊呀。那么下面再为您演唱《碧天云外》片段。

双亲，爱儿郎，福山之家爱结立，英雄刚子爱豪强，那龙爱大海长流水 这场在湖广会馆举行的国曲专场的实况录音呢，今天就先请您欣赏到这儿。明天同一时间啊，欢迎您继续来收听。好，今天就是这样了，刘鑫感谢各位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